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78面，倒数第五行。从第二句看起，以上名一念啊，我们学过了。以下呢，名净信，这是解释经文里头一句一念净信啊，到智心愿生。黄念老的注解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又弥陀苏超曰：“信即心境。”成为是论云：“信者，位于实德。”能深人要语，心经为心。这个里面呢，讲的意思很深。佛法大经大论上常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众善根啊，所以信就非常重要了啊，它是大道的根源，功德之母。母是比喻，能生的意思，也就是信心能生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！人的信心失掉了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！那么今天的社会，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说：“信心为己。”啊，人失掉了信仰啊！我们换一句话说：“人失掉了信心。”那用佛法来说，人把信心吃掉了，那地球就毁掉了。这个道理佛说得很清楚，今天只有一个人他懂得，量子力学家，他知道如果我们把佛经一讲，他马上听懂啊，就是我说的说，信心要没有了，地球会毁掉。佛给我们讲五毒，不但害身体，还害地球。啊，五毒是贪嗔痴慢疑，疑就是不信，没有信心。啊，贪心所感的是水灾啊，今天地球到处有水灾，从哪里来的？找它根本的原因是贪婪啊，感的水灾啊，海水上升了。江河泛滥，陈慧所感的就是火灾啊，火山的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啊，他们今天现在世界上研究是物理现象，佛法讲的是心理现象 这两种现象到底哪个重要呢？心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有心而后才有物。这是德国哲学家普朗克说的。这是上一个世纪。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。门下也出了一个杰出的学生。他一生研究原子。研究量子。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跟佛经上完全相应。就是根据他一生对原子的研究，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物质从哪里来的呢？追根究底，物质从哪来的？物质从意念产生的。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是念头。这个说法跟中国相宗大乘相宗说法完全相同。法相宗法相是心理学，像大学一样是心理学。我学佛，方东美先生就把法相介绍给我，他说这是纯哲学。法相宗讲宇宙的来源跟我的来源，佛法讲依报跟正报。正报不是说动物，那你就说错了。正报是我从哪里来的。除了我这个正报之外了，其他都是我的依报，就是我生活的时候就要依靠的这些东西。我们生活所依靠的，生命所依靠的，有人事环境。你像诸佛菩萨是我们的依报，我是正报。佛菩萨是我依报里的一类。这个一切动物，一切有情的众生，是我依报里头的一部分。除这一部分之外，还有物质的一部分。物质里面包括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还有自然现象的一部分。把我们的环境分成这三大部分了。你看《还原观》里面讲的，显一体。生命是一个共同体。佛法讲的自性，讲的真如本性。我们中国老祖宗也讲本性。你看这个《三字经》上头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。性是本善的。性才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源。佛法对这个性讲得太清楚了，今天被科学家证实了。但是科学家讲的没有佛法这么清楚，为什么？他没见性。他今天能够发现的这个性，就是体性的根源呢、这个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呀。物质的本体找到了。物质从哪来的？念头来的。意念。普朗克说，意念是物质的基础。我们读到菩萨住胎经，这里面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一段对话，我们明白了。 啊，世尊问弥勒菩萨，问他一个问题。我们平常的凡夫起一个念头，就是心有所念，我们心里起个念头。佛问他，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念，就是多少细念组成这一个粗念啊，就像我们分析物质一样，我们把物质分析成分子，分子再分成呢这个原子、电子啊、粒子，就一直往下分，分到现在呢，这分成了量子。啊，量子有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啊，用电子做比喻，电子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，绕着原子核的那个电子，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。换一句话说，100亿个量子组成一个电子，那么小的东西，速度之快，我们无法想象。但是佛经上把它说成数字了，科学家没有。啊，弥勒菩萨说，这一个小光子，啊，科学家叫小光子。啊，它存在的时间是一弹指36亿8000年，它那个一念就是一弹指的36亿8000年分之之一。现在我们是秒算啊，一秒钟弹得快的，我相信一定有比我弹得快的，我能弹4次。我相信他们可以弹5次，啊，那5乘上5倍，一秒钟有多少个生灭的这个念头呢？1600兆，这个速度，佛说出来了，科学家们说了，科学家只说极快的速度，太快了，啊，佛看到了，1秒钟1600兆。啊，所有的物质现象全是波动的。这个波动定律啊，在30年前科学家就发现了，就提出了整个宇宙的活动是波动现象。那一切万物不同，是因为频率不一样。频率慢的变成固体，啊，频率快一点的呢，就变成液体。啊，像我们这皮肤这样，这个软的时候，它就是速度快一点的，更快的呢，就变成电波，啊，变成光波，变成电磁波，这通通都是频率不相同所产生的这个现象。啊，这个发现，我们看到这个报告，欢喜啊，我们完全懂得了。原本我们学佛学到这些东西很难理解啊，因为你没法想象，非常难懂啊。但是佛所说的又不能反驳啊，这个佛弟子对佛总是尊重，得有信心，要怀疑就不行了。科学允许怀疑，佛法不容许怀疑啊，你一定要相信，你一定要求证。佛法的求证是求禅定，心越清净，你就越能体会啊。那么这个现象就是科学家今天研究的这些东西，这是属于阿赖耶，阿赖耶的三细相啊。所以科学很了不起啊，我们赞叹佩服啊啊。科学家说整个宇宙只有三样东西，第一个是能量，第二个是信息，第三个是物质。宇宙就是三样东西组成的啊，这三样东西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。阿赖耶的自证分就是能量， 见分就是信息，相分就是物质。啊，或者用阿赖耶自己的名词来说，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啊，第一个是业相，业相就是能量，啊，转向，转向就是信息，就是精神现象，啊，第三个是境界相，就是物质，啊，最初是能量，由能量变成转向，就变成信息，由信息再变成物质。啊，它确实是有先后的，但是那个先后在一秒钟1600兆分之1，你怎么能分出它先后？这是讲物质世界的真相啊！啊，我从哪里来的？宇宙从哪里来的？望经还原观上讲得清楚啊。唐朝初年贤首过世，这唐太宗认识啊，就在他那个时代嘛。啊，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贤首啊，第四代是清凉。啊，这把事实真相搞出来了。这个太重要了，懂得这个，我们才知道佛讲这个五种根本烦恼它起的作用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啊，我刚才讲了，没有信心，那就是怀疑。对于自己来讲的时候，自己没有信心啊，你的免疫能力就没有了，你很容易得病。啊，如果自信心很强，你不会得病，你自信心失掉了，山河大地就不坚固了。你看我们念地藏经，坚牢地神，这地是很坚牢的，信心十足，这个大地坚固，不会出事情。信心不坚固，大地松了，山会倒下来，大地会沉到海里，这是信心没有了，所以这个的重要啊。啊，我们今天佛法讲这个东西，只有量子力学家他懂得啊，但是他还不晓得对于外面这个影响这么大，他还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要想这个地球化解地球的灾难，有没有方法？有啊，大家都有坚定的信心啊，就没有事情了。啊，这个信心的头一个，要相信自己是佛，这最重要的。啊，中国古人相信自己是圣人，啊，所以《三字经》上头一句话就是建立信心，信心，这个信心还得了吗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。啊，把它解成善恶的善就错了，那个善是赞美的。啊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讲的五句话，中国人用一个字，通通把它包括了。啊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性是什么样子？第一个是清净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第二个不生不灭，那是真我啊，那是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事万法的本体啊。我是自性变现的，山河大地是自性变现，所以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因为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山河大地都知道。啊，我们的信心没有了，山河大地就松掉了。他就瓦解掉了，这个可怕了。啊，我们的嗔恚心暴躁，脾气大暴躁，啊，就感到地震，这个火山爆发，啊，愚痴就感到风灾， 那现在的蜂窝熊、龙卷风这么多，鱼吃啊，这不是迷信啊。这个东西对量子学家讲他懂啊，对别人讲不懂啊。啊，傲慢就是地震，傲慢不平啊。啊，怀疑那就一切都松散了，身体免疫力没有了，啊，地球的免疫力也没有了，啊，所以高山会倒下来，大地会沉到海底。贪嗔痴慢疑，佛讲绝了，就讲五个字啊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五样东西断掉，身体健，身心健康。金刚不坏身，啊，那我们居住的国土就跟极乐世界一样，宝地，什么灾难都没有啊！啊，这么好的东西，这个时代没人学习，你说多可惜。啊，我们遇到这个也是个偶然的事情，没想到啊，因为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头接受一些老师的教诲，都以为佛教是迷信啊，佛教是宗教是迷信，所以从来就没有一个念头想去接触它啊，实在讲接触也不可能，你就会拿到佛经看不懂，也没人教你，事实上有困难啊，谁能把这个经典讲清楚讲明白啊？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，没想到他是个佛学家，我向他请教，我说你佛学从哪学来的？他告诉我，抗战期间他在中央大学教书，有一段时期的生病，在峨眉山养病啊，那时候峨眉山上什么报纸杂志这种通通没有，只有佛经，没有事情呢就翻佛经看，越看越有味道，就从这看上瘾了，没有一天离开佛经，一辈子啊，给我说出的道理出来啊，所以跟我讲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，把我们从前误会的通通化解了啊，晓得佛法是这么样一套的大学问啊。他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啊，开头三句话，第一句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，第二句话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，第三句是劝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我就这么入门的啊，入门他有一句重要的指导，这个我们现在想想，那真是他真有智慧有慈悲，他说你想学佛，现在佛这个佛教佛学不在寺庙，不是在哪里了，在经典寺庙里的，从前寺庙学高僧大德，他真是有大学问，所以帝王寺啊，啊，皇上解决不了问题，上山去请教，就能帮助你解决。啊，现在的人他不研究了，他不读了，都搞这些金蝉佛寺变质了，啊，你看不到了，在经典里面， 这个方向指导就非常之好，要不然我对他会信心丧失。我到寺庙一问，不是这样的，那方先生讲的话靠不住啊。他把这个话开头就交给我了啊，在经典不在寺庙。啊，我很幸运啊，接触佛法没有多久就认识梁家大师，真善知识啊，我遇到他，他知道我，你想学佛，头一个认识释迦牟尼佛。你对释迦牟尼佛不了解不认识，但你会走很多冤枉路啊，现在人说叫你要走弯路啊，他指导我的，叫我第一步看书，看释迦谱、释迦方志、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唐朝人编写的，在大藏经里头啊，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才真正晓得释迦牟尼佛佛教不是宗教，跟宗教风马牛不相干。释迦牟尼佛是个老师。他的身份跟孔子非常相像啊，一生教学教了49年，孔子是不得已啊，周游列国想求个一官半职，没人用他啊，年岁大了不能不回去了，68岁回去，73岁圆寂，所以回去教学只有5年，孔子教学只有5年啊，释迦牟尼是王子身份，开悟之后30岁开悟，不做皇上了，啊，不要国家了，啊，出家教学，教一辈子，啊，没有寺庙，啊，住在哪里呢？游牧生活，都住在树林底下，山林树下，啊，一生过这样的日子。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快乐无比啊！啊，79岁圆寂的，所以你真正了解他之后，那是学者，那是专家了，啊，是人类呀、啊、道德学问的典范呢、啊。你不跟他学，你跟谁学？啊，所以我感谢方老师，不是方老师，我们对佛法、对宗教不认识。啊，不是张家大师，我们对佛法修学的根没有，不知道从哪扎根。啊，我跟方老师，方老师那个时候40多岁，还不到50岁。他走的时候79岁。啊，那么他在早年完全是从学术进入的。啊，真的是从哲学里进入的。所以带着有非常浓厚的哲学思想。啊，可是我们深入经藏之后发现佛经超越哲学啊，今天哲学里头不能解决的东西，科学里头不能解决的东西，佛法全都有啊，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，而是科学的最高峰啊，我们今天看科学报告啊，无论是宏观宇宙、微观世界，它的报告我们都看得懂，跟佛法一对应，它的问题还没解决啊。比如说宏观报告里头啊，科学家发现 能够用精密仪器观察宇宙，只能观察到宇宙10%，还有90%不见了。我们一听懂的，他不见了，我们知道，他不知道。啊，那90%宇宙到哪里去了？我们清清楚楚。啊，微观的世界，他看到了，你看，物质现象，知道是精神变的。那精神现象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是能量，能量从哪来的？他不知道了，所以无中生有，也说得很高明，无中生有。啊，因为自信确实，自信它不是精神现象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你就找不到它了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哎，你就没办法发现它。物质现象，我们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可以接触到。啊，这个精神现象呢，我们的思想能够接触到，就第六识意识能接触到。啊，它都不是，连自然现象都不是，你就没法子了。那佛告诉我，你怎样才把它找到？放下。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你找到它了，它就在眼前。科学家没放下，哎，所以他永远找不到。他要放下了，在佛法讲，他就成佛了，他就找到了。哎，见性成佛嘛，啊，成佛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，就是你把宇宙那个根源通通见到了。这叫成佛啊！所以科学家就差这一件，他这一件没法子突破。我说他用思考，不能用思考，思考是妄念，这妄只能圆到妄，妄圆不到真啊！真那必须把起心动念放下，真心现前，你立刻就见到。这个是佛法讲的大道理啊，根本的道理啊！啊，你把它搞清楚了，真的，宇宙之间没有事情你不能解决的，没有事情你不知道它原因的，前因后果就清清楚楚了，啊，明明了了。啊，所以信者，你看为实，实就是自信。真心它是真实的啊，其他现象都变化的，物质现象在变化，精神现象也在变化，自然现象还在变化，所有一些变动的都不是真的啊，真的是不动的啊。慧能大师讲得好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清净不动的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啊。最后说能生万法，整个宇宙是他变现出来的啊。怎么变现出来呢？佛法里面讲一念不绝，这个一念不绝的意思太深了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一念？没有原因，这一念之后就有原因，这第一念没有原因啊。第一念一念在什么时候？没有时间啊，它时间空间都没有，很难懂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讲一句真话，就在当下啊，也就是说一秒钟1600兆分之1就是那一念所以那一念呢，不能说它有念，不能说它无念。你说它无念它有，你说它有念它已经不见了啊。所以有念跟无念不二了， 你要能入这个境界啊，那么在菩萨果位上，什么样等级的菩萨能够看得到？就是他清净心，他能体会得到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说八地菩萨，八地叫不动地啊，菩萨52个阶级，这是最高的五个阶级。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五个地位上都能看到。啊，以下的就没办法了。啊，以下呢是听佛说的，跟我们现在情形一样，我们听佛说的。啊，有这么一桩事情没证的。啊，所以佛法是科学。佛法没证的不算，必须自己亲证。啊，佛给你讲的，你要把它证明，它是真的，那才是你真的得受用。你没有证到，光听说不行。啊，听说叫解悟。啊，解悟不能解决问题，证悟就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像我们今天地球上发生的一些问题。我们自己一生生命当中，这都小事啊，这些呢觉悟能解决啊，对于整个宇宙来讲呢，那是大事，那得证悟才能解决事，就是自信的，要相信。所以中国这个教科书第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厉害啊。你看四书大学这头一步，第一句话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那个明德就是此地的实德啊，这个地方讲的实德啊，后面在亲民在止于之下，那就是能实德能啊，对这个东西要信啊啊，怎么个信法？你看生人，这个人是在此地当成人讲啊，你肯定他，你承认他啊，而且是深深的承认啊，深深的信得过他。这个我们现在晓得，他的反应对身体就健康啊。啊，什么样的这个病毒不会侵犯你？你有能力啊！现在讲免疫的能力，免疫的人信心。人要失去信心的话，再好的医生治不好他的病啊！所以我们明了，我这个20多年前在美国有一次感冒，找个医生中国人啊，我跟他谈得很投缘，我就告诉他。我说医生实在讲不能治病啊，他很惊讶。我说病怎么治好的？信心。病人对于医生有信心，医生对这个病人有信心，病肯定治好。如果病人对医生怀疑，医生对病人他就是不好。他同意我的想法啊，我跟他讲的时候，他觉得有道理，信心。啊，而信心是最强烈的信心，是对自己有信心。啊，病毒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从哪来的？贪嗔痴慢疑来的。贪嗔痴慢疑没有掉的话，你就不会生病。啊，你不会有病毒。啊，如果人是能够没有自私自利，念念大慈大悲帮助别人，那你就菩萨再来。那你跟菩萨没有两样吗？啊，没有自私自利啊，要这叫爱好啊，欲就是希望啊，他就举这么多条件了啊，这个身子灌下去，身人身要身欲 啊，这欲望是欲望心性啊，不是别的欲望啊。我要明心见性啊，我要彻底了解诸法实相啊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要彻底把它搞清楚啊。真正搞清楚之后，你就发现了一个一桩大事情，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不是一家了，一体啊。所以佛为什么那么爱人，就这个道理啊。佛对一切众生讲的是无缘大慈，这种慈爱无缘就没有条件的，同体大悲啊。为什么怜悯众生，帮助众生，众生苦难他来援助你，为什么跟他同一体啊。然后你要就能想到我们的心是一个心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诸佛菩萨全知道。不但诸佛菩萨知道，树木花草知道，山河大地知道，这是真的。动物不见得知道，为什么？动物它有烦恼，它心不清净啊。这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怎么知道呢？江本博士的水实验室水出来，他心是定的，他没有那么多烦恼，没有那么多贪嗔痴慢，所以他知道。那是谁知道啊？我跟江本博士说，他那个实验室我去过两次，我说不但谁知道，所有物质现象都知道啊。那这一桩事情，我这次到台湾看牙齿，台湾那边有些同学在做实验啊，就用江本这个模式，他们试验其他的一些物质，沙啊、沙粒这些金属啊，突然用这个来做实验啊，试验出来的时候，通通有他会看会听，懂得人意思啊，还试验味道，他们做辣椒、酸醋，那味觉啊，看这个水能不能闻到这个辣味，能不能闻到酸味，它反映的是什么什么现象，他们在实验这个。我说对，能够把色声香味触统统实验出来，那比江本就高明多了。我参观他们的实验室，比江本博士的进步，江本博士那个很老实的 那些仪器，那个显微镜只200倍，我看他这个显微镜500倍啊，实验室也比他规模大啊，有五六个人在专门在搞这个东西啊，这做科学实验的啊。最重要的是证明，用科学证明我们的起心动念，山河大地知道啊。所以我们信心丧失了，山河大地马上就松掉了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我居住在这个地球啊，你要地球是坚固啊，要地球正常，那你没有坚定的信心不行啊。如果说真的生人要欲，我们地球的美好不亚于极乐世界，那极乐世界跟我们是一样的嘛？为什么他那么好，我们这么差？他们那边人善，没有恶人啊，戒是上住上善人居住一处啊。我们这个地方人有自私自利，有名闻利养，有贪嗔痴慢，那个地方统统没有啊。那我们地球上的人如果接受好好的这个佛陀教诲，把这些东西都丢掉，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没两样了啊，肯定是一样的啊。我们人身体质就不是这种血肉之体，真的像极乐世界金刚不坏身啊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。啊，年龄再大的时候容貌不变的啊，永远是年轻的，不会有改变的。那这是做得到的，这道理都在此地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可以相信，你觉得这是真的。那么再加上科学家在做的实验 啊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与整个地球有密切的关系。啊，你说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，啊，东方人不相信伦理道德，西方人不相信宗教，不相信神，把地球搞成这样，啊，这么多灾难的原因我们清楚，太清楚了。那用什么方法来化解来对治，我们也知道啊。那问题你相不相信？啊，你要是说我们宗教是迷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你要真正相信，真正去研究，它真有道理在。啊，所以说不能帮助别人，首先学佛的人帮助自己。啊，自己身心健康，自己居住这个地区，这个地区的时候少灾少难。人人都能做得到啊！啊，这一门东西真是大学问呢、啊。我们在这一门当中考了60年了，啊，讲经教学要53年了，啊，越研究越深入，越欢喜。啊，世间所有的这些学问没有这个好，这讲缺了。啊，你对这个懂得，无论这中国外国古来今现在的，你一接触没有不明了的。啊，这讲到尽心。啊，心静为心，啊，它的体现就是清净心。清净心里头才有圣人，才有圣药，才有圣欲。啊，这个欲望，用《无量寿经》上一句话：“一切皆成佛。”阿弥陀佛的欲望，希望所有众生都成佛，都跟他一样。啊，何言心静？以心胜故。啊，为什么不用人、不用药、不用欲，而用静为心呢？心最胜。啊，这个心是真心，这个心就是自心。啊，就是真如。啊，在一切法里头，它能生。他能行啊，如水清珠啊，能清浊水啊，所以人心清净了，一切染污自然就消失了啊，染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又诸染法各自有相，唯有不信呢，自相混浊。这话说得好。啊，什么叫染法？设法界全是染法。啊，四圣法界这六道往上去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叫四圣法界。四圣法界里的有染净，没有染污。啊，因为四圣是净，对六道来讲，六道是染，四圣法界是净。啊，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来说，四圣法界是娑婆世界的净土，六道是娑婆世界的染土，染里头有善恶。啊，善人天两道，恶呢，恶鬼地狱畜生，这三恶道。啊，所以四圣是净土啊， 如果用极乐世界的术语来说呢，四圣是方便土啊，六道是同居土，凡圣同居土。啊，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染净土跟别的世界不一样。啊，别的世界里头有这个善恶，极乐世界没有。啊，虽然确实是凡圣同居土。啊，他有天有人，他们有三恶道，他们有修罗，没有罗刹啊，但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他了啊，让这些天人也具有像菩萨一样的智慧，一样的能力，一样的福报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啊，所以西方世界就变成平等世界了啊。加持到什么样子呢？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这个了不起啊！这真正我们讲一点私心都没有啊！啊，好比人间做了皇上啊，皇上对待这一些各种不同的这些层次的群众啊，通通都给他像自己一样的待遇啊，穿一样的服装，一样的饮食，一样的居住，这找不到啊！啊，皇上对你再好，也得有等级，极乐世界没有等级，不平等了。所以你升到极乐世界，你长得什么样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啊，这是他老人家四十八愿的大愿里头这样说的。啊，无界修行他都兑现了，他讲的通兑现。啊，这是在这部经介绍极乐世界。啊，有理有事有因有果。啊，随十法界各自有相。啊，所以各自有相，如果有心，那就不会自相混浊了。为什么呢？有秩序。啊，佛教没传到中国来，我们的老祖宗，啊，我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不止五千年。啊，印度婆罗门教，我们有往来，这些年搞宗教团结。啊，现在叫印度教，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婆罗门教。啊，他们的长老告诉我，他们的历史至少有13000年。我想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不会输给他。啊，至少也有13000年。啊，但是印度人不重视历史，所以他没有记载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那么中国从皇帝才发明文字，啊，要知道，中国有记载的是从皇帝开始，到现在4500年。4500年以前没有文字，没有记载。啊，皇帝到神农500年，神农到伏羲500年。啊，八卦是伏羲画的。啊，所以伏羲在皇帝之前1000年。啊，那么这一千，这个5000年之前有没有？肯定有。孔老夫子他老人家是个非常非常忠厚老实人，不说妄语的。 啊，你看他说他讲他自己修学的态度，讲得真好，我们应当要学。他说他一生述而不作，啊，也就是说明他老人家所学的、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传的，他说不是他自己，全是古人的，啊，古时候祖祖相传传下来的，啊，他完全接受了，信而好古，他对古人那个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，好是喜欢，就是此地的要欲，他喜欢，啊，完全学古人，古圣人先贤。啊，所以孔子被后人尊称为集大成者。啊，他自己没有创造，没发明。啊，《论语》里面所有很多话，啊，子曰，孔子说的，我相信很多话都是古人传下来的。啊，这我们能够信得过啊。啊，他能够相信。古人的话就是他自己的话，但他信，他做到了，他证明了没错误，啊，决定有好处，啊，他自己做一个实践者，啊，做给大家看，啊，不像现在啊，从小就要讲创造发明，这创造出来的问题就太多了。啊，科学技术创造，你说好还是不好？你要细心去想一想，好，带给我们200年这个生活的方便。那不好是什么？不好，地球要毁灭。200年这种享受，把地球毁灭赔上，得不偿失啊！这就晓得中国古人有没有科学的思想？有，为什么不发展？他知道批评啊，不愿意发展。最明显的，我们在古籍里头看到的，王莽时代就有人学滑翔飞行啊，造现在像滑翔机一样飞行。诸葛亮的末年流马，机械化的运输啊，为什么搞出来之后？没有玩几天就把它毁掉了啊！诸葛亮死后把这个全部毁掉，不留个后人，是不是自私？不是的，知道这个东西发展下去麻烦很大，他们晓得。这中国人有道德观念，中国人有爱心，不忍心造成社会动乱，不忍心毁掉地球啊，外国人没有这种德行的，啊，爱好表现的，啊，所以标新立异，啊，付出的代价太惨痛了，啊，但是科学家也晓得，我们也读到过这些报告。啊，五六万年前，这个地球上也是科技发展到高峰。啊，亚特兰蒂斯，这外国人记载的很清楚。啊，亚特兰蒂斯的科技，能源是取自太空，没有染污。啊，像汽车这个飞机飞行没有声音。啊，但是这个国家突然沉到的。海底叫大西洋啊，所以那叫大西国啊，这叫大西洋，沉到海底。啊，那么科学家也预估，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还买了很多他们画的这些地图，也许有人看见过。啊，现在的这个地球上很多陆地都会沉到海底。啊，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沉到海底，我们晓得他们看见，他们不晓得什么原因。就我们对于伦理道德 对于自己这个性本善的信心失掉了。啊，相信科学技术是错误的，相信自信、信德、相信这伦理道德是真的。啊，地球会坚固。啊，相信科学技术的时候，它会松散。啊，突然会松散，它真的会沉下去。啊，现在我们常常听说什么地方一个坑一下就塌下去了。啊，我还没见到过，我听说很多。啊，齐娃居士曾经跟我讲过，啊，一塌下去有好几丈深呢。啊，这济南市上，在中国有好多个地方，外国也有，全世界都有。啊，这什么缘故呢？信心丧失的现象。呀，你不学佛，真的不懂啊，真是怪事。我们想的是不是怪事，有原因。不但呢，这个不信能够叫思想混浊，啊，就是我们的思想混乱，啊，这个社会的混乱，这个反映在社会就是社会的混乱，复能混浊于心性处，如即会悟，自会回答。啊，这个心要是混浊了，啊，它影响。八十五十一心所全都变坏了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。那么现在的很多现象我们就需要从这出来了。这现呢正反比，故静为相啊，我们能建立信心马上就翻过来了，就改正过来啊，是不能没有信心啊。科学家提供一个数据给我们，我们看了非常欢喜。我们能叫人人都能够恢复信心，做不到的啊。科学家给我们的数据是地球，以地球人口的总数啊，大概是65亿到70亿人，这地球人口总数，以这个 1% 的比例来计算啊，1% 的是平方根啊，1% 平方根大概啊8000人左右。那也就是说句话说，这个地球上如果出现了8000人，照着佛经上都能够做到，地球就有救。那8000个真正觉悟的人，60-70亿这些迷惑颠倒造作罪业的，这不成比例啊，怎么个救法了？让我想起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，邪不胜正，邪再多有一个正就能够抵得过他啊。所以科学家也提了个具体的例子，他说比如100万人的城市啊，都在造业，这100万城市里有100个真正有德行的人，他们造作罪业，灾难不会很大，不会毁灭，就是100个真心的人，这个给我们提供，让我们才升起信心，否则我们信心没有了啊。那我们现在首先要求的，我们净宗学会的同学啊，全世界净宗学会的同学，如果能够找到8000人啊，这8000人舍己为人，如果还有自私自利就做不到了， 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道理通达明了，自己真正发现行菩萨道，舍己为人，救社会，救国家，救世界，大千人啊，不必聚在一起，在散在各个地方都产生力量。啊，这是个非常好的信息。啊，1%的平方根呢、啊。啊，发这个心，你说你做多大的好事。啊，这么多苦难造作罪业众生，造作任何罪业都要原谅他，都不要去追究。为什么？他跟我是一体。不要再问原因了，拯救第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所以我这一次在澳洲也遇到了一些朋友，啊，问我现在社会问题，用什么方法能够恢复安定和谐？那是外国人吗？我就用汤恩比的话告诉他，我说1970年代。汤恩比曾经说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啊，孔孟学说是什么？现在得用最简单的方法，4个字，仁义忠恕。啊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啊，用仁义代表孔孟，父子之道，忠恕而已，取忠恕。啊，仁就是爱人，第一要学爱人，为什么？人跟自己是一不是二，爱人就是真正爱自己，啊，不爱人就是不爱自己。第二个要讲义，义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合情合理合法，这叫义。啊，义叫循理，遵循道理，就是情理法面面都过到。啊，拯救今天世界。忠，啊，忠是心，就是心正。不偏不斜，这是忠啊！我们用这个意思来讲啊，啊，你用真诚心啊，没有偏心，没有邪心，来对待人、对待事、对待物。最后一个恕，不管他做什么罪业，要饶恕他。啊，孔子所说的“成事不恕”，已经做成了，别再讲了。不管他是善是不是是恶。都不要说了啊，随时不见看到他干这个事情，决定会这是会成功的，不要劝了，既往不咎啊，无论做什么错事不要去追究他，要从安定当中来改造，社会不可以动乱，动乱的时候不能成就，一定要怎样，他既得利益的这个集团，他要后起来要来对抗的时候，社会又乱了，不能乱啊！无论造作什么罪业的时候，过去了就算了，不再追究了。大家一起来修传统文化，一起来修佛，这就好啊！让大家慢慢自己觉悟了，稳定当中才能做到啊！啊，用儒家这个，那大臣呢？真诚慈悲，跟孔孟讲的道理是一个意思。啊，用真诚心来修慈悲。啊，为什么做那么多罪恶的事情可以能饶恕？ 因为没人教他。啊，没有人教他，他造的罪业，你去惩罚他，这个不公平啊，不忍心的，不可以这样做啊。他受过这个教育，你惩罚他有道理。他没有受过教育，《无量寿经》佛说的：“先人无知，不识道德，无有余者，孰无怪也？”就别怪他了。啊，他父母不知道，他祖父母也不知道，曾祖父母也不知道。啊，你看看中国跟外国丢掉传统至少200年了，你还能怪他吗？啊，昨天叶老先生告诉我，有一个留学生，他在报纸上看到的。啊，下了飞机，他妈妈到机场接他，大概是要钱的时候，父母给他太少了，没有钱给他。把母亲杀掉了，那这种事情能不能怪他？不能怪他，为什么？他没受过教育嘛，啊，不懂得孝道嘛，啊，如果从小受过伦理道德教育，那就可以脱分的，没有受过教育啊，所以今天是乱世啊，乱成这个样子啊。啊，什么人干什么坏事都不要追究了，啊，回过头来好好的教，啊，教上个一年，他再犯错误，比如说教半年，犯错误警告他，教了一年再犯错误处罚他，他没话说啊。你没有教，他做错事情，你就来惩罚他。这个是于义不惑啊，是用这种方法来对待，宽宏大量啊，要把所有众生看作自己，我做了坏事是不是希望别人原谅我，那他做坏事我就得原谅他啊，他们没学过，我学过了，我懂得好好教他，所以今天一切的这个乱象啊，跟整个地球上乱象从哪来的？都是把传统教育丢掉来的。啊，一定要认祖归宗，把老祖宗找出来，问题全都能解决。啊，他们听到我的话都同意，都觉得这个方法稳当，可行。啊，另外还有个人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，啊，我头一次听到，西方人对于民主制度已经质疑了，怀疑，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？他来问我这个问题，啊，我说民主制度是一个过渡的这个制度，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，啊，但是今天。制度是其次，不是重要的，人心坏了，如果人心好，再不好的制度他都做出好事，心好嘛，人心不好，再好的制度他一样干坏事啊！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不是制度问题，人心问题啊！你要救国家，你要救这个地区啊，要救这个世界，那你不把圣贤教育召回来，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圣贤教育是真实智慧，无量寿经讲三个真实，真实知己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啊！可惜就是现在讲的人太少，但是太少的时候，好在现在有这些高科技的工具啊，我们用卫星用网络跟全世界有缘的同学啊，每一天在一起共同分享啊，如果我们能够有十几个老师，我就可以办个空中学校啊，24小时不断的来播放， 来教学。对于现代社会肯定有帮助。啊，这十几个人一定要真干真修。啊，不能把这个经教当作一门学术来研究，不可以。要依教奉行。啊，信结行正，要真下功夫。啊，真下功夫好啊，自己会非常快乐啊。啊，夫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啊，也是喜悦。佛经讲的长生欢喜心啊，法喜充满啊。啊，句句都是真话。啊，我搞了60年，乐此不疲，越搞越高兴。啊，越搞精神就越好。啊，如果让我3天不读经，3天这个不讲经，我就像有病一样。这是真的。啊，所以我现在懂得什么是最好的营养，最重要的营养，欢喜。啊，欢喜从哪里来？欢喜从智慧来的。不是知识，智慧。啊，佛法是智慧。智慧能解决问题，知识不能解决问题。知识解决问题后头有很严重的后遗症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精修净土，诸乎心净。啊，修净土一定要懂得。心净则佛土净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的条件不是念佛多少，是心清净。啊，心清净跟西方极乐世界就清净。啊，为什么心净土净呢？净随于心转。啊，我们修净土不必在环境上，在心上。心清净了，大地就清净了。染污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环保，我是很早年听到这个名词，我就告诉大家，我说环保永远做不到。他说为什么？心不清净。那如果心净心了，外面的时候这个境界自然就清净。心不清净，用什么方法想把外面环境清净都做不到。这个道理只有佛讲得清楚啊！啊，中国传统文化讲得清楚啊，重视这一条啊！啊，现在人重视科学，不重视这个精神生活。啊，不重视心理，重视物理，不重视心理，所以出了很多麻烦，啊，自己没法子解决。心理能解决物理问题，物理不能解决心理问题。啊，为什么？物是心生的，啊，所以心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性为极物，名也甚也。啊，最极的是什么？性啊，那不性就麻烦了。那现在这个是，这是麻烦，已经明显的铺露出来了。啊，那就地球上这些灾难，这些灾难真正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性没有了。啊，信心的危机。不但是社会混乱，是地球的灾变，你这个麻烦大啊！我们今天讲幸福，幸福的人很多，几个人真信？几个人了解呢？那他不是真心不了解，这不行啊，这解决不了问题啊！啊，要真心， 要真心的时候，不研究经教就做不到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讲了49年，为什么？49年所为的还不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吗？就是为这个啊！你真正疑惑全部破除了，都给你解释清楚了，信心起来了，问题就真解决了啊！是故阿弥陀古印深王陀罗尼经里面说，安乐世界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也，神通显化，种种方便不可思议，若有能信如是之事，当知世人不可思议，所得业报也不可思议。这几句话说得很有意思啊！啊，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永远说不完的啊！谁能相信？特别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啊，我年轻也是知识分子之一，我就不相信啊。我跟李老师10年，李老师用种种方便来教导我，我都没接受，所以我常讲难信之法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对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没搞清楚，总是有怀疑啊。什么时候我才接触净土呢？我讲华严经讲了一半啊，第一次讲华严经也讲了10几年了，突然有一天心血来潮，那就想到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成就的，是华严会上二大菩萨了，善财童子他修什么法门啊？其实经上都讲过了，自己粗心大意，囫囵吞枣啊，按照古人这个讲法的时候解释给大家听了。那后面经还那么长没讲到，这部经讲的时候总得20-30年了，那时候常常出国也常常中断啊，没办法连续讲啊，所以讲的东西讲的不透彻啊，我就翻到后面去看，翻到40华严第39卷看到了，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，这还得了啊！啊，净土要不殊胜，文殊普贤怎么可能发愿求生净土？那再看看善财童子，回过头再看以前讲过的啊，再复习一下就发现了，当时讲没发现啊。参访吉祥云比丘的第一个，我们中国人讲先入为主啊，这个主太重要了啊。谁介绍的呢？文殊菩萨介绍的啊，介绍他吉祥云先去拜访他，跟他学习，他修念佛法门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修波州三昧啊，给善财童子讲21种念佛法门 啊，那这个我们晓得，二十一种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无量法门。换一句话说，无量法门通通都是念佛法门。啊，这个意思我懂。啊，但是里头还是有疑惑，为什么不透彻？啊，当我读到还原观的时候，才恍然大悟啊，才明了啊。善财最后一个参访的，一个开头，一个结尾，结尾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我从这个地方皈依净土。啊，感谢李老师，圣年用那么多善巧方便，我可惜没接受。啊，完全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后，我就想把华严放下，专修净土，啊，专修无量寿经，因为无量寿经小华严。那古人讲的啊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。啊，分量有大小不同，内容完全一致。所以第二次讲华严经是韩馆长往生前两天特别要求啊，希望我把华严经讲一遍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可能以后没有人再讲了啊，希望我留一套这个，那个时候还是录像啊，留一套录像带给后人做学习参考。我答应了他啊。那么这一次从去年清明啊，去年清明到今年正好一年多，我把华严经放下，细讲无量寿经。为什么？灾难太多，来不及了。这个东西救急重要，是先把这个经讲完。估计我现在一天四个小时，绝不想中断，大概十月可以讲圆满啊，总共讲1200多个小时啊，这讲得很详细啊。如果这个经讲完之后我还在这个时间，可以把华严经往下了再往下讲啊，这部经太重要了。末法王后9000年，真正能学佛得度有成就的，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。这一部经对极乐世界介绍非常详细啊，你读了之后不能不相信啊，真正能够生起信心，能信如是之事，就是无量寿经讲的这些理事，那你这个人不可思议，你的业报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你决定念佛往生，你往生决定一生成佛，这还得了吗？肯定的嘛！啊，又要解曰。这欧耶大师讲的，讲得更好了。唯有大智方能地心，地心是真心啊，真正相信大智慧啊，不是大智慧啊，很难。那由此可知，我们当初接触李老师那样苦心，这个诱导。可惜我没有大智慧，所以不能接受啊！ 啊，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从讲华严经来的。啊，我讲楞严，讲法华，讲华严。啊，从那里得到一点智慧呀、啊。啊，回过头来看到这个，他真相信了，真干了。啊，偶遇大师的两句话讲得好。啊，安乐集以论住，列三心。这个论住就是往生论的注解，注解是南北朝时代谭鸾法师注解。啊，谭鸾法师非常了不起的这个经宗大德。啊，古人称他为神鸾。啊，称他为神人。那么他啊，这是安乐集是一论注讲的啊，立三种心。第一个纯心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老实。老实两个字太重要了啊，古今中外，无论是出世出世间出世间，真正有成就的，你细心去观察，头一个老实，啊，刘素隐十年有成就啊，大家问他秘诀是什么，他头一个就讲老实，第二个听话，第三个真干。他掌握到了，实在古今中外所有成就的人都是这六个字。哪个成就的人不老实啊？不听话了，不是真干的，都是的啊。听话，听经中的话，经上怎么讲我就怎么做啊，经上佛法菩萨说的嘛，传统文化里的圣人说的嘛，啊，孔子孟子啊，再往上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全是大圣人啊，你真能够相信，真能够听，真能够依教修行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唐太宗做皇帝，自己知道没念过什么书。啊，我们都历史有记载呀。啊，十八岁，隋朝乱了。啊，他劝他的父亲起义也。啊，他就带兵打仗啊。啊。在记载上，这个人武艺高强，他是个武人，不是文人。啊，28岁做皇帝，啊，那个时候平定动乱用了10年时间呢，啊，哪有时间念书？那做皇帝之后。就想到治国平天下需要智慧，需要方法，需要经验，到哪里找啊？于是就下令给魏征找古人啊，从三皇五帝开始到前面一个时代，晋朝啊，这大约2000多年啊，古籍里面 啊，这些书籍里头，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资料，那个时候他们是整理的资料已经有18000多种啊，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的书啊，在这个里面选啊，选了几千种啊，然后再在里面再选挑最精华的，最后选了65种。这65种里头有经、有史、有字啊，四库里头前面三个就居住了啊，即是文学他不要啊，他所要的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这一些的教训啊。赵魏征成那个小组在65种书里头，关于这些文字统统抄出来给他看，这工作到三四年才完成的啊，一共50万字，他拿到手手不释卷的，一天到晚真读真干的，那就是老师听话了，听古人的话了，真干啊，所以造成了大唐这个在历史上是最盛的一个时代。我们在外国的看唐人街，你看影响多大，就靠这部东西啊，这是他治国之宝啊啊，所抄的全是原文，没改变啊，没人每部书抄下都原文啊。那么这部书唐朝亡了之后书就没有了，就失传了啊。所以唐书就是唐朝的历史，唐书是宋朝人编的啊，历史都是下一代人写的，不是当代，当代人没有敢写，没人敢写的，就是后人写的，是宋人写唐朝的历史，艺文志就是唐代的这些典籍书籍，没有这个目录上没有，没提这个啊，所以等于说唐宋元明清历史上全没有啊。一直到嘉庆，乾隆把皇位啊让给他儿子，自己做太上皇。嘉庆登基，日本国向中国皇帝进贡送的礼物里头有这本书，中国才知道啊。那么从日本流传到中国来的这部书不超过10套，数量少啊啊，不但看过的人不多，听说名字的都不多啊。我是在早年看到世界书局有个小册子叫诸子之要，我读过这一种东西。那诸子之要从哪来？是群书之要后头的一部分，所以我知道有这本书啊，但是没看见过，问别人都不知道啊，甚至问这些书局都不晓得啊。所以以后发现我是在讲经提到了，有好心的同学们到处给我去找，居然找到了一部啊，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印的，80-90年前经过社会的动乱，中日抗战，文化大革命，这是哪一种都没有了，那断绝了啊，没想到发现啊，所以我说这祖宗之德了啊，这个东西还找到了两种啊，而且都很干净，好像没有人读过啊，80-90年之前的书啊，我赶快找世界书局印1万套啊，用意在哪呢？保存这个书 不会再失传了。我们宁愿再保存这部书，啊，真好啊！啊，但是这本书是文言文写的，啊，真正是古文，必须要注解，要注音，要注解，要翻成白话文，然后再翻成外国文字，可以对全世界流通。啊，全世界每个国家领导人都想把政治办好，啊，那这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。啊，你看大唐盛世怎么成就的？啊，提供他们做参考啊！啊，我们方外人最后贡献的第一桩事情啊，我们就收尾了，不再谈这些东西了，也不再看这些东西了，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晚年放下了啊，年龄也到了啊，85岁了，不再高了啊，这算是我们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给世界所有一切众生提供一份珍贵的参考资料啊，也许这就是近代世间人常讲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，那我们就可以说是中国唐太宗啊群书之要的世纪啊，这大家就安心了啊。汤恩比所说的啊，我们的解读那是仁义忠恕的事情啊，大臣是真诚慈悲的事情啊，真能解决问题啊。啊，就纯心忠厚啊，你看信心深厚啊。第二呢，一心信心纯也，如果我们的信心深厚，信心纯也，社会的动乱没有了，地球上这些灾变也没有了，哎，我们做不到像极乐世界那样的殊胜，我们如果能做大唐盛世啊，让全世界都能够想到大唐盛世之福，幸福美满的人生，我相信可以做得到啊，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求，在世界啊宗教经典里面去求，像唐太宗这种方法，在经典里摘取它的精华啊，小段小段的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些金句，就能团结宗教，就能化解所有的那些误会，那些冲突啊，世界确实可以回归到和谐安定啊，繁荣安定肯定带来啊，带来人生美满幸福。三者呢，相续性，信心相续，不杂于念呢。 我们这些年常常提到的纯净纯善啊，纯净纯善对自己的受用太大了啊！你真做到，你就不会受外界的感染，你就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智慧。啊，一般人不能受的，我们都能够受，而且非常欢喜。啊，你譬如说，别人回报你，别人侮辱你、陷害你，你会不会生气？啊，生气好像正常现象，学了佛不一样了，不但不生气，感恩。那为什么感恩呢？他消我业障啊。啊，我这个业障是过去的业障，现前业障怎么消掉？哎，就是这样消掉的呀！啊，我还供养他的牌位，也天天也拜他，啊，他替我消业障啊！啊，提升自己的德行，增长自己的智慧，怎么能不感恩呢？啊，我怎么会怪他呢？你看佛给我们做榜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没成佛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修忍辱波罗蜜，遇到割力王割戒身体，那是奇耻大辱啊，冤枉，天大的冤枉啊，给他凌迟处死啊。啊，佛不但没有一点忏悔，啊，感谢他，告诉他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儒，乔成儒就是那个时代的格里王。说话说话，量大福大了，要包容啊！这不能包容小心量的人，哪来的福报？啊！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自己亲身这样子做啊，所以。智慧增长啊，德行也在增长，我们得的利益太多了，我们才懂得了，才戒取孔孟的四个字啊，啊，仁义忠恕啊，真能解决问题啊，不能太复杂，太复杂人不能接受我啊，简简单单的啊，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十二个字，十二个字真正做到了啊，您能够打九十分了，你就是圣人；您能够打七十分了，就贤人；您能打五十分，就君子。啊，这十二个字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这中国千万年。老祖宗传下来的精髓呀，世世代代相传，不会传错啊！这个不要说它不多，多怕你记不住搞错了，它少啊，字字都是精髓呀！啊，老祖宗传下来的五伦，五伦就二十个字，能传错吗？啊，父子有亲。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我想传十万年，传一百万年都不会传错，这就二十个字嘛。啊，五常五个字，仁义礼智信。啊，四维四个字，礼义廉耻。八德八个字，孝悌忠信，仁爱和平，他怎么会传错？不会传错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合起来，我们再把它精简十二个字。啊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。啊，如果我们中国人把这十二个字做到了，中国就是全世界的示范国家。全世界做到了，世界就大同。啊，这十二个字，无论是哪个宗教， 哪一种族群，你给他谈，他都要，他都喜欢，没有一个字是他反对的。所以我们就有信心，这十二个字能够帮助全世界啊，回归到和谐，回归到稳定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看幕后这句并曰：若能相许，则是一心啊，念念相许就信心了，要相信啊。中国人特别要相信老祖宗的四库，四个空，五能，五常，四维，八德，真正是宝啊。我相信至少一万三千年老祖宗留给后代的宝，决定不能违背，违背一定出乱子啊！你如果不违背遵守，你一生天下太平。啊，所有一切荣华富贵都在这几个字当中，你好好的做，全都能得到。啊，佛家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啊，句句话都是真的。啊，但能一心呢，就是纯心。这位解释的好啊，一心就是纯心。一心就是老臣，一心就是忠厚啊，至此三心啊，这个三心就是前面讲的纯心、一心、相续心啊。你居这个三心，若不生者，无有是处。你有这三种心，你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决定往生。啊，无有是处，用现代话叫没有这个道理啊！你要是知足这三心，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能去的话，没有这个道理啊！诚心就是老实，一心就是听话，相续心就是真干诸位想想对不对啊，用这三种心过日子啊，好，你的日子会过得很好啊，很幸福啊，很美满啊，啊，对自己，对你的家人，对你的亲戚朋友邻里乡党，你就用这个心啊，用这个心念佛，跟佛就有感应啊。佛家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感应到叫我啊，处事待人接物通通用这个心啊，这三个心合起来就叫真心，没有丝毫虚妄。别人用虚妄对我，我用真诚对他，这个要记住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们这一生要做佛，他不要做佛吗？他还喜欢搞六道轮回吧，那是他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啊，我们对人纯真啊，陷害我，我对他都是真心啊，我们有一点恶意对他，这才叫有一点点功夫啊。啊，还有恶念，还有烦恼，还有报复，你就全错了，那你就又去搞六道轮回去了啊。六道轮回里面日子不好过，为什么呢？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所以所有的恩怨呢，一笔也勾销，不干了。啊，不跟你们玩这个游戏了。啊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。 不再玩游戏了啊！你还起心动念的时候，还有这个喜欢那个讨厌，麻烦大了，统统不要啊！把这个心呢归到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念念都回归到阿弥陀佛啊，用真诚心念，用一心念啊，用相续心念，我们极乐世界稳稳当当拿到了。就像现在讲签证，你拿到签证了，随时可以去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